还不快给自己加点能量，加入早起联盟， 听音乐早餐，早起变得 so easy， 让城市在音乐中苏醒，让早晨活力充沛。 Good morning， 各位早起新人，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娄烨。各位亲，吃早餐了没有呢？你知道吗？近来肯德基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帐篷，据说可以让你在里面非常安心的吃鸡。近来呢，肯德基推出了售价是10000美元的互联网逃生舱，是由钢和不锈钢网材质组成的，能够最大限度的阻隔网络信号，让你不受到电话的侵扰。在这个逃生舱里面呢，可以尽情的享受肯德基带来的美味了。你想要吗？反正我是买不起了。播了这则资讯呢，肯德基记得给我点代金券作为广告费好吗？ 海风间皮桥船铃响，轻歌呼啸，一种信息简单又燃发烧，单车长出了翅膀，滑向海天的中央，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。 你指着闭双眼， 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，照亮我的胸膛，每个明天都有希望。阳光，生活本来就这样，快乐其实很简单，牵手我们一起唱。星河在跳跃，烟火像孩子的笑，就连长夜寂寞都不见了，因为天空这么大，烦恼就变得渺小，换个想法世界美得不一样。 噜噜噜噜噜噜， 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， 你笑得比长点泪， 夜夜夜啊，这样的生活多美。 阳光，它照亮我的胸膛，每个明天都有希望。阳光，生活本来就这样，快乐其实很简单。 撒撒羊嘿，撒撒撒羊撒羊嘿，阿布拉多晒着太阳，撒撒撒羊嘿。撒羊撒羊嘿，快乐其实很简单。Come on， 撒撒撒羊嘿，撒撒撒羊撒羊嘿，三五好友啤酒海浪，撒撒撒羊嘿，撒撒撒羊撒羊嘿，快乐其实很简单。幸福我们一起唱。 刚刚看了一则新闻呢，说有狗的人可能会活得更久，真的假的？据说瑞典的研究人员呢，追踪分析了340万瑞典居民12年来收集的数据，计算了死亡风险，

九六九公益主张， 九六九公益主张， 公益主张。 每次回家，时间总是很短暂。临走前，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，母亲却常常是：忙什么呢？这么晚了。 孩子明天要走，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，外面买不着。 走的那天， 妈，我得走了。 哎呦，包好沉呢。 妈，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？我不跟你说过了，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，提着太重，我给你摆这儿了。 这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，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。 等人等车等绿灯，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，等录取通知书，等新生命的降生。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，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。由于缺乏捐赠，排队等待肝肾移植、心脏移植、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，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。 我叫宋志文，今年75，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。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，当生命走到尽头，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，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。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，器官捐献，大仁大爱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 音。很好玩， 很搞笑，很无语，很奇葩， 九六九 朋友圈。 欢迎收听九六九朋友圈，我是容易。黛西德发表， 我问女朋友，你怎么那么爱买口红啊？一个没用完就要买新的。女朋友笑着跟我说， 你记得小的时候上美术课，别的同学都有18色的水彩笔、32色的水彩笔，你呢只有一支铅笔，是什么感觉吗？ 我就说这个当我没问吧，好吗？ 夏梦家的小诗发表，我一个朋友呢昨天去相亲，对方上来就问，家里面介绍说你挺好的，你可以具体说说自己哪里挺好的吗？嗯，我朋友想了半天说，我一个人挺好的。哇，大锅发表，刚买房那一阵儿呢，要办各种手续证明文件，办贷款，然后呢交房接房，联系装修，跑建材市场。为了还房贷，我除了忙工作还要接私活，我妈不想看到我这么累，然后她就出门旅游去了。 够了。 大王叫我来巡山发表，我哥们儿呢跟他女朋友吵架闹分手，我们都去劝他，他女朋友一边擦眼泪一边看着窗外跟我们说， 要不是还有几个快递在路上，我真的是不想活了。 好吧。 杜大洋发表，我叫了一辆车，师傅打电话过来说，你在路边吗？有什么明显特征啊？我就说，师傅，我在路边呢，我手里拿着一个 iPhone X， 受不了了。 这里是九六九朋友圈，我是龙叶。节目之外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“经典九六九龙叶”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跟我一起分享你朋友圈的爆笑故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有一项针对2000名受访者的调查显示说，95.5%的受访者呢认为当下演员片酬过高，83.2%的受访者呢认为天价片酬不合理，84.4%的受访者呢支持本次四协会联合发布的限制片酬的条例，60.3%的受访者呢认为片酬呢应该跟演技跟口碑挂钩才对，不知道你怎么看呢？ 明天你是

那一天我翻看从前的相片，阳光下一家人笑容多灿烂。那一年我五岁，最爱动物园，全家逛了一遍又一遍。很可爱的童年变成一张张相片，我不知不觉学会了怀念。那个孩子会珍惜自己的童年，懂得珍惜已过了多年。再也没看见，当无忧的童年变成一张张相片，我渐渐体会从前的艰难。那个孩子不盼望快长大成人，那像童年一去不再来。长大以后的快乐没有想象的多，曾经简单的问题现在去疑惑。看可爱的童年变成一张张相片，我不知不觉学会了怀念。那个孩子会珍惜自己的童年，懂得珍惜已过了多年。 你可以想象你72岁的时候在做些什么吗？看了一则新闻，说有一个老奶奶呢，72岁学摄影，74岁学修图，她就是89岁的自拍奶奶，现在红遍了网络。她出生在1928年，从年轻的时候呢就非常爱折腾，开过美容院，做过职业的自行车选手。退休之后呢就迷上了摄影，跟老伴儿一起搭摄影棚，买小道具练习。在打开修图自拍的新大门之后呢，奶奶就放飞自我了。她说只要活着，我就会继续摄影，哪怕被别人笑话也没有关系，我只是想拍一些好玩的让人开心的照片而已。为奶奶点赞。